全国智研部门科技发表会12月7号和8号在温泉郡举行。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由金日成综合大学、国家科学院地震学研究所等一些单位干部、教师、研究师、技术人员、研究生和学生参加。发表会上共有60多篇论文推出，论文反映了各地智研所坚持勘探先行，来广泛采用一种利用地下超盐水的新智研方法，并解决智研工序综合机械化和科学化方面科技问题的成就，向发表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